第四十二集。 陆时琛低头看着孟昭的手指，就在孟昭以为他有什么肢体障碍，不能和人正常接触，正准备收回手的时候，陆时琛的手握上来了。微凉的温度让那附上来的触感显得有些冷硬，而陆时琛握的这一下又极有力度。等到陆时琛松手的时候，孟昭才觉得自己的指关节居然被握得有点发疼，这像是一个和解画面。但孟昭知道，自己之所以答应陆时琛，一方面是因为陆时琛曾经帮过自己，如果陆时琛确实跟这个案子无关，他一定会尽全力地帮陆时琛查清真相的。而另一方面，则是因为孟昭觉得，在这件案子之中，陆时琛的身份和态度着实有些微妙，似乎只有靠得足够近，才能够彻底地看清楚陆时琛这个人和他的真正的动机。而至于陆时琛要自己透露的案情线索，毕竟主动权在自己这儿，要不要透露，要透露什么，都由自己说了算。这么想来，这桩交易之中，陆时琛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。孟昭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他心想， 哎，陆时琛这么绝顶聪明的人，居然也会做这样亏本的交易。 交易算是达成了，孟昭说， 哟，周衍的手机状态等我确认了再告诉你，还有别的事吗？ 陆时琛也不跟他客气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。 还有就是，我想去周衍说的那个七号楼里的房间看看。 七号楼已经被同事彻底搜查过了，并没有找到其他线索，带着陆时琛过去一趟倒也没什么不合规的地方。何况既然那天是周衍主动约陆时琛过去的，说不定陆时琛能发现什么对破案有利的线索。 可以，但我得先回市局取钥匙， 顺便再验证一下周衍的手机状态。 回市局取了钥匙，孟昭又拿出周衍的手机，用自己的手机给周衍的号码拨了过去。手机铃声响起来，是周衍自己写的歌。孟昭盯着手机屏幕想， 真的是响铃状态。如果真的如陆时琛所说，当时那通电话是过了好一阵才被接起来的，那极有可能是周衍本人接通的电话。这样一来，就再次验证了有人在赵云华之后二次行凶的事实。 把周衍的手机放好之后，孟昭走出市局，拉开陆时琛的车门，他坐了进去。陆时琛侧过脸看向他说， 怎么样， 响铃状态 那基本可以排除是凶手接的电话了。 当然也不排除当时手机太难找到之类的原因。对了，如果那根狗毛真的是意图嫁祸你，那这人跟你也有矛盾。你这刚回国不久，都跟谁结过仇啊？ 不知道。 陆时琛把车开过马路，径直驶向了七号楼。 不过用一根狗毛来嫁祸，这凶手没觉得力度不太够吗？ 案发当时我出入过犯罪现场，也有狗毛作证，还给死者打过电话。换个警察来侦破这个案子的话，说不定我现在已经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了。 距离七号楼很近，陆时琛说完这话的时候，车子已经开到了圆拱门前。孟昭推开车门下了车。 这么说来，我算是你的救命恩人啊。 陆时琛也从车里下来，他走到孟昭旁边，孟昭用手背拍了拍陆时琛的手臂。 就不让你对救命恩人以身相许了啊！以后对救命恩人放尊重点。 你对救命恩人都以身相许？ 那也不一定，起码得看看救命恩人顺不顺眼吧。 陆时琛看了孟昭一眼，两个人穿过圆拱门迈进了七号楼，孟昭摸出了钥匙，拉开七号楼的门，两个人走进了屋里。陆时琛先踏进距离最近的那间卧室，站在那面刷白的墙前，孟昭跟在他的后头走了进去。陆时琛低声道， 新刷的墙？ 对，应该就是周衍被勒死前后刷的，也就是说周衍很有可能是因为这面墙上的内容死的，他给你看的东西应该也在这面墙上。你能不能猜到这面墙上有什么？ 猜不到。 真挺奇怪的，这墙上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呢？用卢米诺试过了也没发现血迹，当然了，完全被白漆遮住了也不一定。 孟昭又打量了一遍那面墙。陆时琛在这间屋子里转了一圈之后走出去，又迈进了周衍的那间卧室。孟昭跟在陆时琛的后头，随时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。陆时琛似乎只是随便转转，他环视着这间屋子，然后走到周衍的书桌前，拿起了桌上的相框。相框里裱着一个六七岁男孩和母亲的照片，从脸上的轮廓来看，大致能够分辨出那是小时候的周衍跟母亲的合影。孟昭走近了，他看到陆时琛的眉心蹙了起来。在此之前，谁都没注意过这张平常的照片有什么不对劲。孟昭看了一眼那张照片，问道： 怎么了？ 谁知下一秒，陆时琛就抬手按住了自己的太阳穴，眉心蹙得更紧了，似乎一瞬之间陷入到了某种极度的痛苦之中，并且那痛苦来得似乎极为迅猛，让陆时琛的脊背顿时弓了起来，手臂上的青筋悉数爆出。看着陆时琛饱受折磨的表情，孟昭顿时就紧张起来。 头疼？怎么回事？ 陆时琛似乎头疼得更厉害，他呼吸粗重，两只手都抬起来，手指紧紧地掐着太阳穴的附近，力气大的像是要把自己的头捏爆似的。看着陆时琛那几近变形的手指，孟昭有些于心不忍，他用了些力气把陆时琛的手拉下来，扶着他到床边坐下来。 哎，你先别跟自己较劲，坐下来缓一缓。 把陆时琛按到床上坐下之后，孟昭抬手放到了陆时琛的头上，手指插到他的头发里，摸索到太阳穴附近，用了些力道按压。因为没有学过推拿，这么按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他边按边看着陆时琛问： 怎么样，好点没？ 陆时琛闭着眼睛没说话，好一会儿他粗重的呼吸才逐渐平复下来，紧促的眉间也慢慢的舒展开来。 好点了是吧？你是怎么回事啊？ 孟昭观察着他的神情松了一口气。陆时琛摇了摇头没应声，像是一时被头疼击得没力气说话了。孟昭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停，他又控制着力道帮陆时琛按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 你这头疼是经常犯吗？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也犯过一次。 陆时琛出了声，声音有点哑。 偶尔。 没去医院看过？ 看过。 医生怎么说？这国外的医疗技术这么先进，这么多年了都没治好。 治不好。 孟昭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下来。 什么意思？没得治啊？ 怎么，你怕我死啊？ 祸害一千年，我觉得你死不了。 一听陆时琛还笑得出来，孟昭顿时觉得自己会错了意，他停了动作收回了手。一停下来，孟昭才觉得刚刚自己的这个动作实在是过于亲密了。陆时琛又笑了一声，这一次比上一次更低一点。 那还真是不行啊。